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上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宽幅震荡，沪指上涨 0.26%， 全国社保基金权益类投资去年实现收益率 9.68%， 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下行。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知远投资的总经理柳振华先生一起聊一聊如何从上市公司半年报里挑选好公司。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两市的情况，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维持横盘震荡，午后在银行、券商等金融股的走强下，沪指创日内新高，市场做多氛围有所回暖，但尾盘三大股指集体下挫，市场人气再度受挫，整体上全天维持宽幅震荡的格局。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876.40点，上涨 0.26%， 深圳成指收于9178.78点，下跌 0.03%，创业板指数收于1561.26点，上涨0.10%。从盘面上来看，采掘服务、油品改革、天然气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深圳国资改革、公交、自由贸易港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蒋璐。 您认为目前的调整是否已经到位啊？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短期呢创业板走到一个1506，应该是一个小的箱体的下沿，但是今天整个的成交量我们看到是萎缩的，所以说单纯从今天的走势看，我们不能认为调整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个人观点。 也就是说调整的这个时间点可能还会再拉长一些。那么您认为目前创业板的这个上下的阻力都大概在什么样的点位呢？ 应该说创业板从这个1506.62点以后，我就跟大家说了它在震荡的构筑一个底部的形态，所以说我们按照现在的目标判断呢，虽然指数有可能击破1506.62点，但是 MACD 指标它向下击穿前低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反身向上就构成了一个底背离。所以下一阶段呢，创业板的重要的买点就是创业板 MACD 指标的底背离，这一点我想也有一定的炒股经验的股民朋友们都能理解。 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石油板块涨幅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方面呢是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很不错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受昨天晚上这原油价格上涨 2% 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那您分析石油板块上涨会带动哪些行业受到一些影响？ 好的，其实石油板块从世界范围内一直受美国的这种操纵嘛，因为美国现在已经由液燃气的大幅度生产变成石油进出口的国家，那么它现在与伊朗叫板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让世界买它的石油。所以说就目前的国际形势和中东形势来讲，我认为今年也极有可能油价创出历史的新高，而且石油一贯是避险的品种，现在世界的这种风险的波动啊已经非常严重了，世界是不太行的。那么中国股市今年整体上是震荡反击的这种组合，包括年初的时候，去年底我也预测今年的石油板块将是最热门的板块，其实也就是预料到这种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所以我认为在今年后半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石油采掘类的股票都将是市场的一个主线。因为今年说产生系统性指数主升行情的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内在的外部的环境都不允许，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嗯，好的。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啊，就是有人说退市的企业越来越多，可能熊市就会见底啊，牛市的曙光就到了。您怎么看？结合上周五证监会修改的这个退市规则。 对，非常好。因为中国股市27年历史始终没有出现长期牛市的原因，其实用数据看一清二楚，就是在这27年里，中国成为发行新股从世界比率上讲是最高的国家，可是退市的这个数量呢，就是说可以说寥寥无几。而美国股市现在每年上市的数量的和退市数量是基本相同的，可是我们去年上市了450家股票，可是退市的却是个位数。所以说中国股市只有强化退市制度，供需达到一定平衡了，才具备牛市的基础。我为证监会最近的这种强化退市制度的这种举措点赞。 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 谢 您。 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财政部发布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乘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为 1.6 升以下含 1.6 升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征收范围，对其不征收车船税。7月31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受近期强降雨、台风、高温频发、国际贸易摩擦升温和部分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7月制造业 PMI 为 51.2， 略低于预测值的 51.3， 较前值 51.5 有所回落。不过该数据仍连续24个月高于临界点，说明制造业就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我们再来看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情况。今天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年度报告2017年度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 1846.14 亿元，投资收益 9.68%。 全国社保基金从2000年8月成立以来，累计投资收益额突破10000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 8.44%。与以往由于季末、月末等因素形成的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率上行不同，今年6月末的银行理财和货币基金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收益率均呈现缓慢下行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资管新规细则落地之后，包括银行理财、公募基金等在内的资管子行业都面临转型，变局之下，以往的市场格局将发生改变，货币基金或迎来银行理财这一强劲的对手。由于月末、季末和半年末三个时点的叠加，每年六月末往往成为金融机构最缺钱的时刻。这个时间节点，比如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收益率水平，往往随着市场资金价格上涨而水涨船高。但是今年六月末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从六月中旬开始，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开始持续下行，从六月四号到六月十号的4.82%，小幅下行到六月25号到7月1号这一周的4.79%。最新的统计数据更是显示，截至7月23号至7月29号这一周，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已经跌到了 4.71%， 并且创出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至于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水平，以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为例，其7天年化收益率从今年的3月26号的 4.2010% 一路下行到7月29号的 3.4430%。 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数据核查阶段已经结束，从今天开始，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申报数据出核结果。北京市积分落户工作分为申报、核查、复查、公示及落户办理四个阶段，7月31号至9月4号是复查阶段。申请人的最终得分需待现场审核和复查工作全都完成之后才能得出，预计将于四季度公布查询。北京市住建委7月30号表示，未来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共有产权住房。目前，共有产权房在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广州、佛山等地区较为普遍，计划推行共有产权房的城市逐步增多。不少城市加大共有产权房供给，完善长效机制。业内人士指出，根据项目规划进度，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有较大体量的共有产权房入市。目前北京的首套、二套房贷利率出现倒挂现象，首套房贷利率主流是基准利率上浮 10%， 而个别银行已上浮 30%， 二套房贷款利率主流仍然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20%。 今天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暂停企事业单位在深圳购买商品住房，对购房人离婚两年内申请住房商业贷款或公积金贷款的，各商业银行、深圳市公积金中心按贷款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70% 执行。如果无房贷记录且能提供离婚前家庭无住房证明的，按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 30% 执行。如果能够提供离婚前家庭仅有一套住房证明的，按贷款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50% 执行。从下个月起，有一大波新规将实施，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运营商将主动推送月度话费账单，从明天开始，手机用户会收到一条特别的短信，这是运营商主动向用户推送的通信账单，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每月的话费都花在了哪里。另外，针对骚扰电话问题，工信部计划开展专项行动，包括加强通信业务和资源管理，严控骚扰电话传播渠道，防止通信资源被用于营销扰民。另外，就是每笔微信信用卡还款将按照还款金额的 0.1% 来收费，也是从明天开始，微信的每一笔信用卡按照还款金额的 0.1% 进行收费，手续费的金额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最低呢是1毛钱，手续费在用户进行还款操作时与还款金额一并支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 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5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刘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刘先生一起来聊一聊从上市公司已经公布的半年报来看一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好的行业和公司。那首先呢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呢已经披露这个中报的行业来看的话呢，其中像这个刚才我们连线谈到的石油化工行业啊，收益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医药行业啊，还有这个机械设备行业等等啊。那我们在聊这些行业之前，首先还是关注一下近期啊，关注一下这个微观层面。 嗯， 大盘经过了四连阴之后，今天算是一个小阳是吧？ 对。 哎，那您怎么看？是不是该到一个企稳反弹的阶段了呢？特别是今天晚上又有一个重磅的消息释放。 对，今天晚上的消息主要是那个政治局会议。关于经济工作的会议，它的基调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要积极的，应该来说本轮的反弹啊应该是从七月上旬开始反弹的，最低点是2691点嘛，开始反弹的。所以说现在呢应该说经过四连阴之后，今天有个小阳，应该说反弹还没有结束，对吧？反弹还没有结束。我觉得这轮反弹呢核心的一个逻辑呢是那个我认为也是比较赞同的，是就是经济政策金融的去杠杆啊，它那个政策啊紧缩政策到了一个顶点，说来政策见底了，相当于就政策应该来说不会再紧了。就今天的政治局会议应该来讲也是这个基调。往后呢应该来说我国的这个特别是财政政策方面，比如扩大基建投资啊，甚至是一些减税啊，这方面应该来讲会理财的这种资管的新规啊，这方面应该来讲会不会像以前那么紧了，可能会逐步的放松。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一轮反弹应该来讲还会持续这轮反弹呢应该来讲还是以这个政策的导向为重点方向，包括银行，包括地产，特别是基建，是吧？机械设备这些偏周期性的行业收益比较多一些，实际上是医药消费在这轮反弹中它是震荡或者是调整的。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特别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在昨天尾盘的这个10分钟啊，有一些资金进入啊，当然主要是进入这个上证50啊这样一些板块当中啊，也能够看出来就是大家对于今天整个一个行情走稳的一个良好的预期。 对。 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希望是这个行情能够逐渐的这个筑底啊，然后呢给大家一个比较稳固的信心，是不是？ 是。 但是还是要考虑到一些这个突发的事件，所以说在这个选择标的上面啊就更加的重要啊。 对。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来聊一聊从企业的这个二季报当中啊来看一看啊有哪些这个投资的机会。那您主要是关注于哪些领域？ 就是说就是我们本轮的反弹呢就是说应该来讲会持续，但是呢应该来讲我也不认为是个牛市的开端，可能还需要反复。最核心的那个我觉得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面对国际的这种冲击，特别是贸易战的冲击， 贸易摩擦。 应该来说8月下旬，8月底还有关键点，对吧？因为2000亿的那个八月下旬 还没通过呢， 对啊， 还要 开听证会嘛，论证会嘛，然后呢8月底，就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然后讲到这个二季报啊，像我们公司呢，像我本人呢，因为他的能力范围有限嘛，不可能所有的行业都了解，主要的是那个研究的比较多的是那像银行啊、保险啊、消费啊、医药啊、某些科技啊，然后呢有一些部分周期性行业，就是看得多一些。是这样的。 好，那其实这些个领域，特别是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金融领域，也是率先 开始反 弹的这个主力军之一，是吧？那这个金融领域也分啊，这个比如说您刚才谈到银行啊，这个保险啊，券商也算是吧？ 是券商。对， 券商好像稍微落后一点点。 对对对。 对，我们分开来看的话，你有哪些这个观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呢，就是说是。这样保险行业啊，保险行业呢，我们看那个发布半年报的，他没有发布半年报，就是发布了一个业绩预告。 预增。 我们看有个那个新华保险，它业绩预增是60%吧，就是同比增长。在香港有个叫中国太平，它业绩是预增120%。像平安太保呢，人寿呢还没发， 是 人寿也发了，人寿也是增长30%，增长30%。应该来讲，保险行业半年报都业绩都非常好，它的一个核心原因呢，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是准备金，因为这个国债利率啊在上行，前两年，然后准备金呢就是说提取保险准备金变少了。 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北京中年那个文章的 也有部分的保险的销售呢，应该来讲一季度不太好，二季度呢走稳了，但最核心的原因还是那个就是说是那个它是会计政策调整的原因。 会计政策调整。 对，就是说它的对折现率，它的折现率是根据这个国债利率进行调整的，因为国债利率特别是去年一直在上行嘛，长期国债利率，所以今年它就把国债利率，因为国债利率上行对它投资收益就有很好的影响嘛，所以它把它的那个要准备金的计提变少了，这样的话就是说都很好，但是呢这个应该来讲也是实的，不是虚的，因为过去几年它因为国债利率一直在低位，它准备提了很多，业绩就不太好，今年呢就是变好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拉长来看呢，应该来讲是一个平稳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看银行，银行啊实际上大家应该是就要重点关注银行啊，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多少年都在低位徘徊，对吧？然后呢走的也像蜗牛似的，但我觉得从目前发布的银行的二季报来看啊，我觉得银行有可能是一个逐步走好的这么一个见底回升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目前发布的那些银行，包括招商银行，包括上海银行，包括南京银行，这些就城商行啊来看啊，普遍的业绩都有两位数的增长。 好像还有人看到了一个端倪啊，以招商银行为例，它那个坏账率 对在下行 降了， 对， 银行、如果更多的公司发布的这个坏账率都在降的话，那可能这个行业会趋好。 是是是，我觉得银行啊，就是说大家对银行都有偏见，认为银行就是那个应该来讲都是很里面有很多坏账啊，对吧？然后呢银行都实际上可能不挣钱啊，银行很多银行都快倒闭了，对吧？都是这种偏见。但是银行啊，应该来讲，就是我们还实事求是的讲，有可能这个三季度开始，就是业绩会见底回升，股票价格也会见底回升。我对银行后市是比较看好的， 有一种观点啊， 确定性，对， 开玩笑的观点啊，你看那个银行都破净了，是吧？ 对， 他那净资产好多都是房子。 啊， 都是自己的门面房，就是那个营业部啊， 是是是， 什么营业点啊， 对， 你看他这好的优质资产，这没多少啦，哈、 对， 那您怎么看这种有点开玩笑似的这种？ 是是是， 对， 有道理，对银行的偏见，一个是他坏账，一个呢是认为银行确实是持有的很多房地产，包括他的自己的自持的，也包括很多抵押的，全是房子嘛，对吧？ 对， 对吧？大家都认为呢，可能房价一跌，那银行可能就离破产不远了，就可能也这种观点也是有的，所以说银行就长期低估，但我觉得呢，就是说确实是，我觉得房地产价格对银行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客观来讲，中国的房地产确实是有一些泡沫，对吧？特别是在某些城市，但是呢，中国我自己认为啊，自己个人认为，中国跟美国有国情上的不一样，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最后以金融危机破裂而告终，中国呢，这种房地产的危机，中国政府也是有能力，它是慢慢让它软着陆，不会让它说是爆掉，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确实是那个，包括这次政治局会议 提出来这个要稳 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遏制房价上涨嘛，嗯，只要房价不继续上涨，嗯，对吧？控制住，那实际上时间可以慢慢消化它的泡沫的。 对，它这个就是咱们还是有很多的手段， 很多手段 在国外可能是没有用过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不让卖， 限购，对 对吧？现在买呢，提高标准，然后卖呢，我也提高标准， 是， 所以说它这个价格吧，它想跌吧，它没有成交量， 对 对吧？ 像上涨呢，它也不行。中国政府对股市的控制力比较弱，但对房子的控制力啊，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从这一点反推，你认为银行的资产相对安全是吧？ 相对安全，应该是。嗯、又就是说，它银行资产呢、嗯，过去几年这个去杠杆、去泡沫， 嗯， 银行的整个不良啊，嗯，充分暴露， 嗯， 我觉得是对银行应该来说，这个资产是一次出清， 嗯。 我觉得大部分银行它的那个，特别是就是去年、今年上半年， 嗯， 去杠杆。把大部分的不良啊，我觉得都已经出清了 啊、嗯， 就最大的不良已经暴露出来了、 嗯， 而且银行实际上都计提了大量的这不良准备， 嗯， 又计提了大量的就是说是准备金嘛，对吧？以、 嗯、 应对这个不良、 嗯， 实际上银行应该来讲，我觉得就是安全底线是有的、嗯。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债务的问题，当然它也会以各种城投公司的形式啊、 嗯、 出现，对不对？最后呢？是不是也会让当地的某些银行啊来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转移啊接盘、嗯、那有人也担心就是银行被动的会买入一些这个不好的资产。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是那个像银行大量的确实是有续贷的因素存在，比如贷了你这个城投公司贷了你这个企业、 嗯、 到期了实际上就会再续一笔， 嗯， 如果不续的话，所有银行都不续的话，这个企业可能就要倒了， 嗯， 这一次就是很多民营企业不是那个出现那个债务违约啊，对吧、 嗯、 都是银行可能到期没有续贷，像那个城投我觉得也是一样，它只要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说到期大家说的银行实际上给它续贷的话、 嗯、 它实际上应该来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嗯， 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特别中央政府也看到了这个城投的风险， 嗯， 所以出台了很多的措施来遏制这个城投继续这个加杠杆， 嗯， 包括很多措施嘛、 嗯、 对吧，有些地方小城市不让修地铁啦、 嗯、 或者说是那个各种的这个城投公司 的 对 PPP 啊，然后城投的就是发债跟地方政府完全的就是 剥离 啊，这些都是来那个应该来讲来这个就是风险不是一次性暴露这种手段， 嗯， 然后呢也像房产一样应该来讲通过时间换空间、 嗯、 来慢慢的来消化、嗯、 所以您的观点还是说稳健的看好银行的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是就是银行该报的风险，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风险、 嗯、 危机在过去两年， 嗯， 我觉得已经爆差不多了。 好、哦嗯，我记得啊，我印象很清楚啊，就是有一位我们的连线嘉宾，他谈到就是说，历史上银行破镜啊，那不是破一两个月的， 对 啊，银行在破镜值下面待很长时间的啊， 是 啊，所以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值得介入，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忍耐多长时间，这也是考验各位朋友心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进广告了哈。 好的， 广告之后呢，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此外呢，就是说也要。谈谈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消费领域哈、啊，和最近很火的这个医疗领域，在二季报啊、半年报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上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31，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一和周二呢，我们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股票市场。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刚才刘先生还是比较看好银行的啊。 对。 看好这个整体的板块和行业哈。 对。 那我们也要这个分着来看看啊，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观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就是对于银行，有人说了，长期以来都处于这个净值以下啊，不是待一两个月就上来的了。那最近呢，我们是看到大家关于这个银行破净的报道多一点啊。那么您认为应当处于这个破净线多长时间呢？在未来，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往前看，不能看后视镜，我们看历史上面，就是说涨了多高多高，跌了多利多低，这都是历史，一定要往前看。股票投资最核心的是投资未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往前看。过去的东西啊，参考意义有，但是不是很大，一定要往前看，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银行在底部要徘徊多长时间？ 是， 就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实际上最核心的是，银行的很多指标边际会不会改善？它如果不改善，它永远会在底部。它如果改善了，对吧？它可能就马上就会起来。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去关注银行它的那个改善。最核心的比如说是我们看利润，对吧？利润的改善。利润的改善。但利润呢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先行指标，是有其他指标影响利润的。影响银行利润最核心的是两个指标。一个呢它叫息差，利息的差，一个呢是叫不良率，就坏账率。坏账多，那利润肯定好不了，对吧？息差一直不好，那利润也好不了。所以我们只要观察这两个指标，就能知道银行会不会好转。只要银行整个经营形势一好转，它肯定就从底部起来了。如果经营形势没好转，它可能还在底部。所以说我觉得跟最主要的是看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代表未来。所以现在在净资产以下多久，实际上就是还是要看这个银行的经营能不能好转。这两个指标呢，其实有一个指标我们明显看到它好转了，就是不良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应该来讲是在见底回升了，就是说而且是那个在二季度的时候，银行是让这个不良啊就是大量的暴露的。我们看三季度四季度可能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好转。第二呢就是说息差这个指标呢实际上就是说还没有好转。 对，还在收窄。 还在收窄，还在往下走。 因为现在这个存款搬家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 息差呢最核心的是实际上是 一个是银行贷出去的贷款，另外一个呢是他吸收的存款。其实银行贷出去的贷款啊，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实际上是慢慢的在实际上是在提利息的，包括房贷利息，包括那个企业的贷款的利息都是在上浮， 嗯， 对吧，这个是很明显的。而且随着往前的推进啊，银行的议价能力还是很强的，按照市场化议价的话，它实际上很有能力是提高这个贷款利息的，因为贷款也市场化了。但存款这一端呢，实际上就是说成本也在上升，特别是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因为它这个包括理财啊、收益率啊，包括各种 大额存单， 对啊，大额存单啊，包括这个保险公司也在抢，对吧，它的那个，所以理财的就是说这个存款的成本在上升。我觉得但是呢，随着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这个去杠杆政策的这个见顶啊，我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流动性啊，实际上是那个，特别是你看六月底，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好像资金不那么紧了，三月底是很紧的， 嗯， 六月底也不那么紧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未来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资金市场应该来讲就是说是那个，我觉得也是不会说是像三月份上半年那么紧了，应该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整个资金市场的宽松还是可以预期的。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就是说是那个政策的见底回升，慢慢经济见底回升，这样的话银行的息差呀它也会见底回升的。这个呢我们需要半年报呢还没有看到，需要三季报，可能就是说是那个，我觉得会有显现。 那如果说大家阶段性的看好银行股未来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说这种策略啊，投资策略啊，开始定投，逐步的建仓呢？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投资啊，还是倾向于，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我们投资分为左侧、右侧嘛。 嗯、 我个人是挣钱的投资，都是在左侧投资的。 嗯， 就是说，它跌到底了，跌不下去了，然后呢，各种分析来看的话，好像利好的东西还没看到，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有预期了，这种时候我觉得去投资它，我觉得你是可以几乎可以稳赚不赔，只是说是那个你可能忍受的时间不会很长。比如现阶段你去追高很多的这个在一二季度已经涨了很多的股票或者板块，那就是右侧投资，很右侧投资，相当于我觉得那就是可能你进去的时候可能能挣个几个礼拜的钱，但是往后可能就是那个他可能就掉头了。所以说我是就建议投资人一定要去逆向思维， 嗯， 在他没人看好的时候，没人看的时候你去多看一眼，没人敢买的时候你敢去买。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投资人任何的这个技术啊、专业知识啊都不学，就学会这一点， 嗯， 我觉得就可以在股市中，就是我觉得就至少不赔钱。 嗯，好，我们这里有一个数据啊，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A 股大致出现过八次大跌和反弹。 嗯， 反弹的时间呢，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指数平均上涨幅度在17%左右啊。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测算的话，哈，这说的是一个平均值哈，那目前还没有达到。 目前没有达到， 还没有达到，那是不是啊？也是一个刚才你所说的这种左侧交易的一个时间点啊，因为毕竟还没有到阶段性的一个高点。 对，我觉得就是说，我说的左侧交易呢，是指的是整个大趋势， 嗯， 可能还在左侧，可能，但是呢，就是本轮小反弹， 嗯， 可能在这个反弹途中算这个小的右侧， 嗯， 可能就是你刚才讲了，可能平均反弹17%，目前应该是2691点到现在2800多点，应该是不到10%嘛，对吧？可能5%到10%之间。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个反弹应该来讲是那个小反弹还是可以持续，但是我们看长远一点，银行的机会应该来讲不是说这个小反弹， 嗯、 应该来讲是个比较趋势性的机会。 好，我们再来说说券商吧啊，券商这两天也陆续发布了半年报了、啊、 对， 有亏50%几的，有亏40%几的，还没有太多亮丽的这个半年报啊。 是是是 是，那当然我们知道券商它也是一个 周期性很强、 周期性非常强的 行业，比银行还强、 嗯、对，那它跟这个 大盘的指数啊，也成某种的这个正相关。 对， 那您怎么来看？ 我本人呢，就是说，在进入证券行业，一直就在证券行业工作，一开始，后来呢，做自己做私募，对证券行业应该来讲比较了解的。证券行业呢，应该来讲就是这个商业模式啊，本身就是那个不确定性比较大，是吧？它有经济板块、投行板块、自营板块、资管板块，所有的板块应该来讲都是跟这个股市是正相关。股市也好它就好，股市不好它就不好，是吧？所以说是那个每个券商他自己的就是说稳定性啊比较弱一些，比较弱一些。中国的股市又是说是过去十年几乎没怎么涨，对吧？都是那个涨了之后又回归，涨了之后又回归，是吧？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很有可能还会持续，因为这个跟中国的一个整个的监管啊政治也有关系。所以券商板块呢，应该来讲我们就是说阶段性投资，趋势性投资，是吧？不建议左侧，因为你没法判断它会在底部徘徊多久。所以说券商板块只有你预期牛市要来了，真正的牛市， 有明确的信号了。 对，包括像2014年四季度，对吧？牛市来了，2015年是个大牛市嘛，对吧？2015年上半年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是那个应该来讲，券商板块现在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就是说很明确的机会。因为现在是个小反弹，没有出现牛市的基础。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等待。没有牛市，券商股票就不会说是那个有很好的行情。我个人是这么判断的。 所以在券商从业的朋友们，他们也需要忍耐， 要忍耐。券商现在今年啊，应该来讲是券商从业人员最艰难、最艰苦的一年。 因为我们也关注到有些券商的这种什么绩效啊、年终奖啊，到了5、6月份才发，还有的还没发全。 对，裁员、减薪都在，但 是 他们也有很多时候也好日子，但这个是艰难的时刻。 是， 今年上半年。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您关注的另外一个行业啊，消费啊。这消费呢也分很多啊，其实要说大消费呢，什么食品饮料啊，这个家电呀、 啊、 包括医药，这有的包括养老什么的 都是消费， 旅游啊可能都放在这个里面去了哈。 是 对，但是我们要是拎出来几个看的话呢，你看去年特别有意思的这个贵州茅台，在今年就基本上是踏不踏吧，是吧？ 对 是吧？就700多块钱这个 就回调一点，对， 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个另外一个比它卖的要便宜多的这个榨菜， 对 股票啊，这个是屡创新高，很有意思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酒，是吧？还有一个酒， 就顺势农业二锅头， 这个它也是， 对 啊，涨得很好的，背后的上市公司也涨得很好，对吧？ 对， 相反这个像白马的这种伊利啊、格力啊，哎，就感觉 就一般，对， 又一般。哎，怎么感觉是高端消费今年不行，便宜的这种廉价的反而屡创新高，您认为这背后有哪些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这背后呢，就是一个呢是那个股市里面啊，确实是有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就是涨多了它就要调，对吧？调多了，如果公司还行的话，它就会涨，对吧？像茅台啊，像那个伊利啊，像格力啊，你去看啊，2016、2017年两年确实涨了很多，茅台几乎涨了将近小10倍嘛，对吧？包括洋河，包括五粮液都是一样。然后呢，像那个涪陵榨菜啊，像这个顺鑫农业啊，过去两年呢涨得不多，特别是顺鑫农业，你看啊，就是说二锅头啊，去年没涨，然后今年涨得比较好，这是一个规律。但第二个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个人觉得也观察到啊，确实是那个低端消费啊，今年是那个有抬头的趋势，对吧？就是说大家可能确实是那个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面收入没有提高，然后呢又三座大山的压着你，房子、医疗、教育，很多家庭，对吧？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用来真的很难拿出钱来用来做高端消费。我觉得消费都在确实很多一部分在降级，包括城市人口，包括以前的中产阶级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是那个你说榨菜啊、二锅头啊，包括那个在美国上市拼多多，我觉得它 上面的商品的廉价程度就是难以想象。 嗯， 就是这样。 这两天拼多多还这个发了声明啊，他们在打假上面花了多少钱啊、哦、下架了多少商品啊，因为这也是面对大家的这质疑。 对。 但是从这个数据来看，背景来看，就证明有很多人为此买单。 对 吧？那为什么？原因何在？值得我们分析。 原因的话，就是说是那个有一个经济学上面真的是，它的那个是一个真理，就是说你价格低了，消费人就多；价格高了，消费人就少。这个是那个大的趋势这样的。但某些局部、某些时期，可能是越贵，消费的越多也有，对吧？但是那个不是老百姓的消费的范畴。大多数的一般的商品还是说是便宜。是真理。我觉得就是说是这样的，像那个涪陵榨菜呢，实际上就是说它业绩好，它半年报是77%的增长嘛。它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说实际上是第一呢，销量在上涨；第二呢，实际上你没有观察它的价格啊，在过去几年在提价的。 是的。 它每年都提价。 它提的不明显。 不明显。 但是幅度很大。 幅度很大。因为它本身啊，以前可能是几毛钱一包的榨菜。你现在看去看一看，普遍的都是2-3块钱了。另外呢，以前可能是一包榨菜是那个100克的，现在可能是60克了。所以说是涪陵榨菜过去几年它提价是很明显的。而且提的价格全会转化成利润。 当然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价格高了，那买的人少了啊，股价可能也会受影响，反之亦然。那现在啊，这些都创新高了，估值也挺高了，那还有投资的机会吗？ 我觉得一个公司有没有投资机会，除了我们不能光看它的股价，也不能光看它的利润，这个都是片面的，这个是财务指标，是片面的，股价更是片面，对吧？那个很多垃圾股还经常被炒呢，对吧？我们最核心的应该去看这个商品、这个产品它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公司的。我个人觉得涪陵榨菜啊，它确实有核心竞争力存在。我简单讲一下，巴菲特讲过怎么判断一个产品它有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产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他说是有三个指标，很简单。第一个指标说这个产品你是不是有需求，或者是有强烈的需求，这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呢，说这个产品有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产品可以替代它。这第二个指标。第三个指标呢，说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自由提价？它价格是不是受管制？用这三个指标去判断一个商品或者一个企业的产品，我觉得涪陵榨菜就非常符合。比如第一条，它的产品有需求，是刚需，甚至对有些人来讲是有强烈需求，而且它有一点上瘾性，因为它是一种这个腌制产品嘛，它是有需求的，这个产品是刚需。第二呢是可替代性，涪陵榨菜的可替代性是非常弱的。就是说你去超市你去看一看，大概就三四个品牌榨菜，一个是涪陵榨菜，一个是渝泉榨菜，好像还有个北京的 乌江 六必居，乌江就是涪陵榨菜、 就是他、 就乌江就是涪陵嘛。乌江、渝泉就很少，选择性很少，对吧？然后呢，那个涪陵榨菜、乌江榨菜已经占有市场份额大概40%多了，所以说它的替代性比较弱，它是行业龙头。第三呢，它就是能自由提价，所以它符合巴菲特讲的，就是说一个好产品，一个有特许经营权的产品的三个本质。所以说涪陵榨菜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产品也是很好的产品，所以说是那个长期持有肯定没问题。但短期它是不是说是那个股价会回调，那是谁也判断不准，它肯定我觉得涨了多少可能会回调，但回调了之后我觉得肯定是未来还会再创新高。但是呢，我觉得就像现阶段的话，短期的话我觉得那就我没必要追，等回调好了。 好， 公司是好公司。 我们做一个对比啊，涪陵榨菜、贵州茅台啊，这两个公司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相似性？ 刚才讲了，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三点，贵州茅台也同样满足。 但是为什么你看贵州茅台今天的表现，对吧？ 就不如刚才所说的那么强劲， 因为去年涨多了，对吧？就本质上面来讲，这两个产品来讲，这两个公司来讲，就是说，应该来讲，就是说，贵州茅台长期肯定是好过涪陵榨菜的，因为它的产品，应该来讲，更符合就是说是那个第一呢需求，第二呢是那个就是说是那不可替代，第三呢是那个提价，更符合这三个特点。是吧，长期应该来讲贵州茅台的竞争力更强，公司更好。但是短期呢，就是说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第一呢有几个原因，去年涨的茅台比涪陵榨菜多，从去年的近代市盈率看，实际上茅台比涪陵榨菜贵，然后呢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茅台的增长不是38%嘛，不到40%，涪陵榨菜77%。从短期看，涪陵榨菜的那个业绩增长比茅台高，对吧？所以说今年上半年涪陵榨菜比茅台涨得好，那很正常，对吧？ 好， 但是呢下半年或者明年或者后年长期，那就不一定了，对吧？那就不一定了。 好，听众朋友啊，刚才我们的嘉宾呢只是哈、从他个人对于这两只股票的分析哈、做出了一个理解，不代表能够作为大家第二天第三天投资决策的唯一的依据，仅供大家参考。 仅供参考、 对，当然我们也是从这个已经发生的这个历史来推测未来的走势， 是 谁都不知道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黑天鹅事件发生啊！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但这种比较的方法，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 对对， 就 是 比如说这个公司涨了50%了，那个公司呢才涨10%，可是呢涨10%的这个公司啊，它的利润增长远远高于涨50%公司。那你一看，再看市盈率各方面比哪个更有投资价值？ 那个就是说是那个涨得少的呗，对吧？ 是吧？这两个都很优秀，我们还是可以再找出一个更有投资价值的这种方式，我们觉得是适合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啊进行这种比较的啊。 对， 但是你没必要说一个金融行业和一个什么这个采掘行业比，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比较起来就比较难了， 比较难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个石油板块啊，今天涨得不错啊，包括这个化工领域啊都不错。 是 是, 是， 我这手里也有一些这个数据啊，你比如说。油价上涨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同坤股份上半年预增112%，还有华鲁恒生，这是制造煤制乙二醇的行业龙头，上半年预增是200%多哈，另外呢，还有这两天发布的一些预告，中国石油半年报增107%， 对， 这非常之高了哈。其他的领域等等吧。西山煤电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加21.59%，但这是煤电行业啊， 就煤炭嘛。 还有这个万华化学啊，同比增长43%， 对、 非常不错。 是， 那这都归根到油价上涨这事儿来吧。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一会儿再说供给侧。您认为下半年还会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 就是说油价呀，就是说是油价。跟油价相关的整个大化工板块实际上都跟油价相关，煤炭板块也跟油价相关，包括本身石油本身这个板块也跟油价相关，是吧？所以说是那个，但这些板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判断油价。但是呢，如果油价你能判断清楚啊，实际上你去做原油期货会比炒 那更赚钱， 股票更好一些， 对， 是吧？ 那前提是能判断清楚， 对对对对。但是呢，如果说就是说油价。就是说你判断不清楚的话，实际上这些板块实际上也都很难持有，长期持有，对吧？ 是， 所以说是对我来讲呢，就是判断油价确实不在我的能力圈范围内，但是呢，就是说从我来看的话，油价我之前啊在券商工作的时候确实是研究过石油价格的，我当时研究的很准，我当时是我在12年那时候写了一篇关于油价未来走势的报告，我就认为当时油价在100块钱左右，我从2008年下跌下来跌到100块钱一直在横盘，12年左右的时候，那我到2012年，那我当时就判断油价可能是要就是震荡下行，就是未来某个阶段可能会快速下行，当时我是这么判断的。油价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判断因素，除了短期上面的话有那个有这个地缘的因素，对吧？特别中东的局势因素之外，但实际上中长期最核心的因素实际上是 经济发展。 经济， 就是我们就看未来经济有没有去持牛耳的龙头。12年的时候我就判断美国经济在下行，在底部没回升，然后呢那个中国经济可能是从高速转档到低速，是吧？所以说 转到中高速， 对，中高速。12年以前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支撑油价很重要的因素。然后呢像这波油价的上涨，我个人认为最核心的因素是美国经济的这种强劲，包括欧洲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见底回升，特别是美国经济强劲。所以说美国经济如果说继续保持这样的强劲势头，我个人认为油价可能还会继续往上行。但是美国经济如果说是那个见顶回落，那我觉得油价也没有再继续上涨的基础。地缘的因素实际上是一个短期因素。 刚才我们的嘉宾刘振华先生谈到的是如果如果，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两天美国的科技股啊， 对 ，Facebook 呀，包括咱们的一些中概股啊，搜狐啊什么的哈，都跌了20%多啊，少的也10%几了。这是互联网公司啊，在巨跌、暴跌，可以说 是暴跌。 这让我们想到了2000年这个 互联网泡沫，是吧？ 互联网的泡沫会不会重演？有人有这种担心。 我个人就是说也是有这种担心。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我刚才讲了中国为什么就是说这一轮是一个反弹，可它没有到反转，我觉得确实是要等这个美国这个风险的释放。美国经济啊就是走了牛了10年嘛，股市也牛了10年嘛，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那个可能是到了一个拐点，就是说当然现在还没有明显的信号，只是说股市是个先行指标嘛，股市是经济的这个先行指标。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美国是最牛的，是那个科技股先跌，没有原因，对吧？可能也就是说是它业绩不太好，但是跌的比预期要狠，对吧？ Facebook 就是说是用户不达预期，然后就跌得很狠。搜狐也是说是那个不达预期就跌了20%，是吧？ 就是相当于一个优等生可能考了95分回家挨顿揍。 回家还能走，对呀、 啊，是吧？就 你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就是说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有可能是美国股市下行、经济回调的这个先兆。 这反正这个值得大家关注、啊， 关注。 虽然说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上半年确实是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呢，我们知道股市反映的永远是预期啊， 预期。 如果预期更好的话，那当然这个他们相关的行业还会再下一城啊。 对。 再联想到这个供给侧改革并没有放松，包括这个以煤炭领域为例的这种企业的重组合并啊，也并没有完成。所以说如果预期向好的话，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对， 可以去 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对这个就是说过去特别是2016年这个牛市它是最核心的一个因素。 也是一个支撑啊。 对，支撑。 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供给侧改革继续推进，也能够有效的抵御住假如油价下跌的这种风险。 是这样的。 恒者恒强啊，可能他的这种国内抗风险能力也会提高。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嘉宾刘振华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在微信上的公众号，搜索财富大搜索。那么此外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会。 明天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